医院外戴着白花花口罩前来探视的家属也越聚越多，他们不能进到医院里，只能在门口远远地望一望。这次病毒反攻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令医护人员手足无措，相反，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大家的工作都有条不紊。唯一令他们担忧的是，这次并没有任何医生能够像之前方恒那样找出可以将病情稳定住一两个月的治疗方案来。病人几乎在发病后的一周后就迅速内脏大出血死亡，死者不能送回家给家属安葬，只能由医院统一送往火葬场，由专门的通道进行焚烧。最终守在门外的家属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死亡的阴云从隔离病房内一直蔓延到医院外，医院外的铁栅栏上到处插满了白色的鲜花和黑色的挽联，戴着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的家属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有人垂头哭泣，有人小声祈祷，就连彼此安慰时也是尽量言简意赅，多数时候都只是用眼神表达同舟共济的决心和悲痛，毕竟活着的人也时刻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中。不得不说，赵春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执行采访任务的，可是总编却告诉他，宣传部的领导亲自来电警告了报社，希望他们立刻停止相关报道，若再煽动民众的负面情绪，加深他们对病毒的恐惧，打击他们治疗疾病的信心，宣传部有权联系新闻出版总局取消他的记者资格。同时，因为赵春化的报道偏听偏信，有失公正，从即刻起停职查看，直到公开在报纸上向徐志怡道歉。接完电话，赵春化只剩下一脸苦笑，没想到风水转得这么快，再热闹的娱乐新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沸腾不了几日。随着沈四不露面不回应，网上关于他的热议也渐渐冷却下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颗太阳一般光芒万丈的巨星就此熄灭时，所有的媒体都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沈四的经纪人周文发来的新闻发布会的邀请函。新闻发布会很特别，是网络视频直播，记者们可以出席现场，不愿意来的也可以和网友们一起在视频的另一头在线参与互动。提前一天放出的消息很快就在被死亡阴影压抑的毫无生趣的生活中投下了一枚炸弹，龟缩在家里的民众急需要这样一道口味浓重的娱乐大餐来调剂乏味到令人惶恐的生活，而娱记们更不会放过这条必然会上热搜榜首的重磅新闻。于是第二天早上10点，不管是宅在家里百无聊赖的，还是在公司浑水摸鱼的，又或者戴着口罩辗转在地铁上的，甚至蹲在厕所偷懒的，全都准时点开了直播视频。而另一头，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收到邀请函的记者们测过体温后，接过配发了42层的口罩，安稳入座。记者的对面是一张铺着白布、精心布置了插花、架好了麦克风的长桌，桌后坐着小谷、周文、陈胜还有冯令达，唯独没有当事人沈四。看着面生的陈警官和冯令达，记者们都一头雾水，忍不住隔了口罩窃窃私语。把看似无关的陈胜和冯令达请来是小谷强烈要求的，他说只有这两个人才能真正挽回沈四的名誉，而这两个人在听了小谷的要求后都很爽快地同意了。周文对着镜头沉吟了一下，艰难地开口说了开场白：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作为沈四的经纪人，我难辞其咎。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有损他名誉的事情，沈四自己并不想向公众解释，有些事情甚至连我他都瞒着。可是今天既然我知道了真相，我就有义务告诉大家，不管你们最后选择支持沈四还是离开他，我们都问心无愧了。周文的开场白刚说完，视频下面的观众留言就马上有人跟进：要洗白了，经纪人要给沈四洗白了，他这样的渣男就是奥妙立白去渍霸一起上也洗不干净吧。嘘，看咱们表演吧，楼上的别插嘴。周文说完便把话筒移到了小谷面前，这是小谷第一次正式对着镜头，他有点紧张，额头上出了一层细汗，把刘海弄得湿乎乎的，但是他努力睁大眼睛好让自己显得严肃些。 关于四哥被人爆料不能再唱歌了，只能依靠假唱来举行演唱会这件事情，你们知道爆料人是谁吗？小谷顿了顿，屏幕下方刷屏的留言瞬间暴涨，有记者忍不住出声：“谁？”“是我。”小谷说完，听着台下记者们的集体惊呼，满意的轻轻舔了舔嘴唇，然后小眼睛微微一眯，话锋突然一转：“不过，我也是受人指使的。”说到这里，他故意卖关子停了下来。这是他昨晚练习了很久的动作，在心里默数了十之后，他才又继续说道：“那个指使我的人就是四哥自己。”台下已经一片哗然，而直播视频的评论已经节节攀升，不少人打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有个记者忍不住当场提出了质疑，沈思为什么要做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小谷并没有回答他，反而伸手指了指坐在最后一排的娱乐快报的王记者：“我知道大家觉得我在撒谎，不信你们可以问问第一个捅出这件事情的王东明王记者。”记者老王突然被点名，愣了一下，然后他站了起来，正色地说：“是的，我承认这件事情确实是小谷主动找我向我爆料的。”架满长枪短炮坐着十几个人的现场突然鸦雀无声了，沈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座的记者们突然有了一种翻看侦探小说的感觉，凶手已经杀人了，可是买凶杀人的却是凶手自己。在众人灼灼的目光中，小谷的眼眶渐渐湿润，他的嗓音微微发颤，只能靠死死攥紧垂在膝盖上的桌布来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四哥是徐志毅教授的赞助人，徐教授知道他要进行全国巡演，就请他想办法阻止演唱会，因为他预见有比 SHEN5 更可怕的病毒出现，而演唱会势必导致病毒提前传播爆发。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毒，连徐教授自己也不能确定。为了不引起社会恐慌，政府更没有办法对外公布还没有得出结论的事情，于是四哥就用了这种自曝其丑的方法来阻止演唱会进行。可是四哥也是为了保护大家，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想过要解释，没有想过要取得任何人的谅解，他说他只想做对的事儿。”说到这里，小谷的眼泪终于顺着他细细的眼睛滑下来，渐渐泣不成声。记者们陷入了失语般的沉默，他们仿佛忘记了提问才是他们的天职。而这时视频下评论的速度也明显减缓下来，好像大家有些难以消化，就像你突然发现有人犯了错，于是他雇人杀了自己，为的是拯救更多的人，这感觉怪怪的，是该继续谴责他犯了错，还是应该感谢他救了人呢？话筒很快递给了陈胜，坐在他旁边的冯令达还很好心地掏出消毒剂替他把话筒仔仔细细喷了喷。陈胜今天没有穿制服，他是作为朋友来给沈四证明的。开惯了新闻发布会的他倒是非常镇定，他很自然地对着话筒从自己的身份开始介绍：“我是市巡警队的陈胜，当然这只是我的职业身份，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给大家讲个故事。”陈胜像讲侦探故事一般，把他在3年前如何接到报警，如何布控，如何在幽暗冰冷的地下洞库找到奄奄一息全身刀伤的沈四的故事非常细致地讲了一遍。下面的记者、观看视频的网友全部被他生动的讲述给吸引住了。当他讲到：“我以为受了这么大的伤害，沈四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指控绑架他的周良，可是他却没有。他甚至跟我说，既然他人没死，这件事情就低调处理吧，希望法官从轻判决。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朱珍去求的沈四，他一求沈四就答应了。沈四对我们说，绑架事件中不止他是受害人，朱珍和周良也是，沈四从来没有真正去逼迫过他们。”这时周文也插话，他请朱珍出面替沈四澄清他不能唱歌是瞒着沈四的，事后沈四第一时间就找到朱珍，想要送他出国读书，远离所有的环境，是朱珍自己拒绝了。紧接着周文抛出了更重磅的炸弹：“ 根本没有什么劈腿之说，因为沈思从来没有和霍奇谈过恋爱，一分钟都没有。霍奇的恋人另有其人，我这里有一堆的照片可以证明，但因为涉及别人的隐私，我今天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这一下记者们都炸锅了，现场几乎陷入了混乱。周文很淡定地用手指敲敲桌面，委婉地把霍奇与沈思是因为宣传需要，公司想要营造荧幕情侣，才让两人假扮情侣的事情半真半假地说了出来。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视频下端立刻就有人开始炮轰霍奇当时发微博哭诉是在做戏。哼，我当时就觉得怎么有人分手还发那么一张哭得那么美的照片，明显就是 P 过的。 马后炮吧，当时怎么没看见你站出来质疑啊？ 心机婊，白莲花的世界我们凡人不懂啊。接连记者都议论纷纷，周琦立刻话锋一转，至于大家说沈思影响病毒学家徐志一教授的工作，那更是无稽之谈。首先，那张接吻的照片就是记者故意错位拍摄误导大家，连记者本人都公开登报向徐志一教授道歉了。而且今天我们请到了徐教授的助理冯令达博士，今天他会带给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冯令达满脸笑容地接过话筒，再次喷了喷消毒液，略微激动地说道， 昨天在徐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团队终于成功复活了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这一成果有希望帮助我们找到流感病毒变异的规律，从而研究出一劳永逸的克制方法。 台下一静，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掌声是那么的悦耳，经久不息，久到令冯丽达觉得这只是一场浓墨重彩的幻觉。这场发布会空前成功，甚至可以说扭转了乾坤，沈思的人气开始重新聚集。但经此一役始终是伤了元气，要想再像以前那样辉煌几乎不可能了。因为病毒开始无差别攻击，公共场所已经鲜少有人敢出没，所有病毒集体扑街，电影院几乎门可罗雀，有些影院干脆借此空窗期歇业装修。夜行制片方另辟蹊径，没有在国内上映便直接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没想到一举拿下最佳导演提名、最佳男主角提名、最佳摄影提名奖。作为男主角的沈思一下又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在颁奖礼当天全球直播，现场大荧幕上不断出现沈思的脸，即便坐在一众高鼻深目的好莱坞一线明星中，他也相当惹人注目。他既有西方人深邃精致的轮廓，也有东方人复杂内敛的气质，更特别的是他的眼睛里好似月光下的静海，幽深而旷达，配上他唇角微微上勾的疤痕，那一点瑕疵组成的似是而非的笑意，连摄影师每次都忍不住给足他的特写，看得人不由自主地放缓呼吸，当场就有不少制片人递上名片。在角逐最佳男主角时，荧幕上放了5名提名者的表演片段，沈思的夜行排在倒数第2。他饰演一位精神分裂的科学怪人，他的两个人格不断对视，争夺着他躯体的控制权。很快大屏幕上出现了沈思的脸，幽深的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沈思站在一大堆实验仪器前安静地做着实验，整个过程都很静，静的只有液体在试管里摇晃的声音。画面停在沈思的脸上，他俊朗的脸在与镜头静默对峙，唯有一双琥珀色的眼睛里燃烧着狂热的光，像暗夜里的阳光一样的夺目，令他英俊的五官变得暗淡平凡。隔着屏幕，观者也能感受到那双眼睛里扑出的热浪，像是地心熔红的岩浆翻滚着沸腾着，可以焚烧一切，也可以创造一切。只要与那双狂热的眼睛对视，每个人都想要跟着去做点什么，那潜藏在心底的梦想、执念、欲望都会被这目光翻搅出来，令人想要跟着他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把。而镜头一转，脱掉白大褂的沈思站在幽暗的小花园里，静静吸了一支烟，他的身影寂寥而落寞，幽蓝的烟从他的嘴里徐徐吐出，袅袅而散。他仰头看着天，见或用手指轻轻捏了一下僵硬的脖颈，画面很安静，静得你只听见他的呼吸。镜头冷静地顺着他手上那点猩红的火光一路摇到他的脸上，然后停住。 这张脸在暗夜里若隐若现，看得并不真切，可是一双眼睛却清冷幽暗，像深不见底的潭，只是这潭里聚集的不是水，而是倦意，无边无际的倦意，让人只要看一眼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的、颓的、败的。这样无悲无喜、随时可以消亡的一双眼，却又隐隐有流光转动，让你疑心那静水流深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汹涌的、澎湃的力量，随时可以翻起巨浪。你很难想象前一刻还炽烈如火的一双眼，这一刻会沉浸到近乎寂灭。冰与火在同一双眼里腾挪变化，疯狂科学家的身体里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从头到尾沈思都没有多余的表情，唯有这一双瞬息万变的眼睛，人格的独立、矛盾、分裂、融合就已经一目了然。片段很快放完了，现场一阵静默，连主持人都忘记了台词，直到最后一名角逐者的影片播放时，大家却还沉浸在沈思那冰与火交融的眼睛里不能自拔。那位好莱坞巨星忍不住低头对旁边的制片人说，是谁把我排在他后面的？ 是你要求的。 那制片人低声抱怨，你说他是歌手不足畏惧，跟在他后面更能衬托你。那好莱坞巨星骂了一句。这也是沈思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见自己的这次表演，其实对于他来说这算不上在表演，他只是试着不断回想和徐志怡有关的一切，没有什么比冷静旁观更能描摹一个人的灵魂。徐志怡的狂热与坚持，徐志怡的疲惫与冷漠，沈思没有在表演，他只是在召唤出徐志怡，让他的灵魂附在自己的身上而已。而周导真的不愧是最好的导演，他知道沈思演技不够，就只拍他这双灵气逼人的眼，因为他在沈思的眼中发现了玄机，发现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就连钱焕在家偷偷观摩时也哑然道，这货什么时候学会演戏了？答案几乎是毫无悬念的，沈思并没有拿到最佳男主角奖，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虽败犹荣，甚至连拿了大奖的那位演员都在公开致谢时承认，被沈思的表演惊出了冷汗，差点以为自己捧不到奖杯了。沈思的粉丝齐刷刷回归了，与沈思一起回归的还有各种代言，开始有大的经纪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老东家一心也私下和周文有了联系，并坦然承认当初是看走了眼，没想到不能唱歌的沈思居然还真能演戏。两个月后，沈思的人气比以前更高了，之前把他踩到深渊里的人又重新把他从泥里捡起来洗干净，捧回了神坛。加上沈思崎岖坎坷的经历，简直就是这个冗长而难熬的瘟疫期打发时间的最佳谈资，粉丝们聊起他来可以津津有味地说上一整天。而沈思与徐志怡扑朔迷离的关系更为他增添了无数魅力，因为所有长得不好看的姑娘都突然有了信心，原来男神选女朋友是不挑长相的。凌晨一点，徐志怡从实验室出来，他习惯性地先喝了一大瓶水，再独自走到小花园吸烟。秋天的夜空星星特别的亮，徐志怡望天，莫名想起曾经躺在船上时他脖子下枕着弹硬紧实的大腿，忍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想什么呢？ 沈思低沉的声音突然在徐志怡的身后响起，他吓得肩膀一缩，猛然回头便看见了坐在长椅上的男人。沈思的样子有些疲倦，人前四射的光芒全部收敛起来，显得有些陈旧发灰，可是一双眼睛却像此时的星空一般。几个月没有见，沈思倒是学会了收敛，徐志怡暗叹着向沈思走去，径直坐在他的身边。恭喜你啊，沈思。徐志怡微微一笑，唇边的酒窝隐隐约约。 说迟了两个月， 我还没怪你，你未经我同意就盗用我的生活片段。徐志怡把自己抽了两口的烟递给沈思，沈思闻言心下一动，他看了颁奖礼。沈思接过烟吸了一口， 我付给你400万不就是为了这个？ 差点忘了，我还是你的顾问，准备继续演戏了。 正好相反， 不是差点就拿了奖？ 那是因为请对了顾问，像你这样的顾问再也找不到了。 那倒是，

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六集，偶遇神秘人。别人都被科特夫的话折服，只有一位女士例外。 请问，都传说你有特异功能，这是真的吗？ 这位女士，您是？ 白桦林报记者。还有人认为您就是当代的拉斯普廷，您对此有何评价？ 20世纪初，一个绰号拉斯普廷的人进入俄国的宫廷，以神功异术建宠于沙皇，扰乱朝纲，加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在俄罗斯，拉斯普廷就是神棍的代名词。听到这个词儿啊，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众人的目光直视科扎夫，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神棍如何应对。科扎夫的目光穿过了10来米的空间，锁定了女记者的面孔，她的眼睛眯了起来，脸越涨越红，额角上的青筋开始跳动，大厅里的人们都不出声，盯着他，可怕的沉默着。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娃，真实身份：俄联邦宪法保卫局特工，目前身负的任务：通过撰写异议文章赢得信任，打入持不同证件者的内部。我读的有问题吗？ 不，我不是，怎么可能？您猜得真离谱。 但是接下来卡捷琳娜匆忙离开会场的举动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1个小时后，卡捷琳娜被枪杀于街头。有人怀疑是安全部门灭了口，有人怀疑是他所打入的那个组织行了凶。当然 没人怀疑科查夫干了这事儿，他不屑于这么做。只要当众讲出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他就完蛋了。卡捷琳娜死了，左琳又失去了一个得力的部下，他马上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儿。科查夫收买了自己的人，他早就知道卡捷琳娜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他准备在宴会上发难。科查夫利用对手的计划，又给自己披上了一道神秘的光环。接下来左琳必须更加倚重非正规的力量，从雅库茨克城市侧上方飞了过去，绕了一个大圈，朝机场降落了下来。王鹏翔从舷窗里望着下面的城市，忽然市中心一片耀眼的建筑吸引了王鹏翔，那片建筑晶莹剔透，反射着耀眼的阳光，像是一大片玻璃。 那是什么？ 那是这里的冰雕克里姆林宫，面积很大，已经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怎么是克里姆林宫？一点也不像啊。 他要像谁？他不需要像谁啊。 不像克里姆林宫，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 又交流了几句，阿加丽娜才听明白，王鹏翔误解了克里姆林的含义。这是几乎所有外国人在俄国都会犯的错误。克里姆林在俄语里是内城的意思，因为莫斯科那个内城太有名，克里姆林成了它的专有名词。其实俄国许多古城的中心都有自己的克里姆林，偏巧雅库茨克并没有真正的克里姆林，所以这次制造冰雕群，当地旅游部门特别设计城堡模式，搞了个冰内城。下了飞机，两人乘车进入雅库茨克，来到阿加丽娜的朋友家。朋友名叫达利亚，是阿加丽娜在国家队的队友，退役后就回老家居住。和其他国家当代女孩一样，想让达利亚这样的90后做顿像样的饭来招待客人，那可就为难死他了。所以安排好住处后，达利亚就拉着他们来到城里新开的一家自助餐厅。一路上达利亚给他们介绍这家餐厅，王鹏翔听不懂俄语，但不停地听到类似于瑞典的一个词儿。 这家餐厅叫瑞典餐厅？ 哦，不是，在我们的语言里，自助餐就叫瑞典人的桌子。 走过了旋转门，投身在那热气腾腾的环境里，周围有各种食物，餐厅一头还有大把放在电磁炉上的金属壶。阿吉丽娜说那是奶茶，王鹏翔倒了一小杯，刚下了一口差点就吐出来。原来这不是俄罗斯人习惯的甜茶，而是雅库特人加了盐的奶茶。不过再喝几口，王鹏翔就喜欢上了这种咸奶茶。天气寒冷，让王鹏翔胃口大开。达利亚和老朋友热情地聊着，边说边朝王鹏翔这边指指点点，发现他老是这样。王鹏翔指指自己的胸口，摆了个不明白的姿势。 他问是什么力量吸引你到这里冒险？ 我也想找到他父亲，听说他会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功，我想见识一下。 达利亚朝着王鹏翔笑了笑，摆出了一副我根本不相信的表情。王鹏翔摊了摊手，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真的就是他的动机。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保持体型可不容易。 确实，不过我还能坚持，我喜欢保持体型，现在我还能跳字母。 跳字母？ 用身体跳出西里尔字母，那是女体操队员的秘密游戏。 怎么用身体跳出字母？你可以表演一下吗？ 嘿，不能在这里。 阿杰丽娜望望四周的时刻，诡秘的一笑，让王鹏翔感觉到了跳字母可能有点特殊的意味。除了食物，这里最让王鹏翔惊讶的就是走来走去的中国人。当地人吃饭时要么不说话，要么低声细语，只有中国人呢，习惯在餐桌前面扯开大嗓门。吃饱喝足，三个人离开了室温零上20度的餐厅，进入了零下40度的街道。很快，三个人的眉毛都变得雪白，那是呼出的水蒸气凝成的霜。最后，他们又回到达利亚那个零上20度的家。如此这般，在60度温差间折腾，让王鹏翔是苦不堪言呐。就是生长在莫斯科的阿杰丽娜也不住地跺脚搓手。 冷吗？ 还好，锻炼锻炼自己。 回到了住处，趁着阿杰丽娜去洗澡的功夫，达利亚忽然把王鹏翔叫到了一旁，问他对阿杰丽娜有多了解，又有多关心。两个人都不用母语来交谈，意思表达不清，王鹏翔不清楚这个关心是什么意思，只好点了点头。 唉，阿杰丽娜现在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所以她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虚幻的父亲身上。阿杰丽娜甚至认为她父亲不光活着，而且经常潜伏在她身边关心着她。她会突然指着街头一个陌生中年男人问我说，和她像不像，会不会就是父亲。 那么你根本不认为他能找到父亲？ 哼，我觉得他父亲要么早就死了，要么就住在那栋房子里跟一个胖婆娘过着下半生。不过作为朋友，能做点事让他快乐一些也好，但是我可不会疯狂到跟他去冰天雪地冒险。这个季节里，如果车子的暖气坏掉了，你们会在几个小时里跟梦马象作伴的。不过冻死之前呢，你们可以用对方的体温来取暖。 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在研究怎么寻找你父亲。 达利亚讲的话，王鹏翔只能接受一半。阿杰丽娜着迷寻找父亲，当然会有感情因素在内。不过，达利亚也并不知道发生在香港的那些惊险的打斗。这里面呢，肯定还有点惊人的秘密值得冒险的。苏联解体之际，独联体中俄罗斯之外的国家分走苏军的1/3。后来俄罗斯财政困难，又被迫裁掉另外1/3。如今的俄军只剩下前苏军1/3的兵力。冷战期间，苏军遍及全国的军事基地有很多因此被放弃。奥列克马的两个军事基地就是这段时间被放弃的，甚至俄军都没有财力拆掉原来的基础设施，听任他们在荒野里锈蚀掉。其中一个属于苏军陆基和突击队，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正在遥远的雅库茨克做准备时，一辆军用越野车就驶向了这里。车上坐着一群外表强悍的人，其中有一个是退役的俄罗斯摔跤队员，绰号灰熊。当年他酷爱在比赛场上抓住对手腰带直接的扔出去，以简单粗暴的战术获得胜利。还有一个名叫段指的前俄罗斯特种兵，曾经多次上过前线，他熟悉各种陆军轻武器，因为右手几根手指被炸断，只退伍成为职业保镖。但右手这点残疾 并不影响他左手的射击水平。此外，这群人里还有诺维科夫的保安队长，他们都是诺维科夫的雇佣兵，前来寻找神秘人希尔盖。为了完成任务，他们要听取另外一个人的高见，此人外形酷似中学教师，文质彬彬，正是左林本人。只不过他没和这些人讲出自己的身份，也不允许诺维科夫暴露他的身份。靠着俄罗斯本土导航系统格罗纳斯的指引，他们开到距离奥廖克马河基地10公里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左林忽然想起了什么，让灰熊把车拐上了另一条路。 我们要绕到西南方向，从那里接近目标。 有什么区别吗？ 今天北风很强，朝那里刮，能从7公里外闻到车子尾气的味道。我们不能过早惊动他。 我们又不是他的敌人。 但是也没向他预约，这个人我们还琢磨不透。 绕到基地西南方向，他们沿着一段小道逼向目标。灰熊一踩油门，车子飞快地碾过了最后1000米，到营房外戛然而止。左林带着众人走下车子，进入营区。一片疮痍满目，废掉10几年后，这里重新被大量植物覆盖，各种蕨类植物塞满空地，被冰雪覆盖后形成各种独特造型。灰熊和断指把枪藏到了胸口里，他们不想对希尔盖表现出敌意。突然灰熊摆手让大家停住，有什么东西隐伏在周围。就在他们停下来一秒钟，一只饿狼嚎叫着从左侧的房顶上直扑下来，半空中张口就朝着灰熊的脖子咬了下来。灰熊忽然不惧，扎稳步子，等那只狼窜到近前，稍稍的一侧身，双手抓住了狼身，顺着狼扑去的方向退了出去。狼在空中飞出了将近10米，撞到了一堵冰墙上，摔到地上不动。灰熊转过身来，盯着野狼扑过来的地方，果然那里还有两只狼，被他的气势镇住了。当灰熊愤怒起来时，身体和表情透着野兽的气味。狼能够看懂这个肢体语言，他们无奈地走了。又深入了100米，他们站在军营广场上望着四周。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熟悉的味道钻进了大家的鼻孔，那是劣质伏特加酒的气味。大家循着气味走去，看到一处旧食堂，里边传来隐隐的人语声。没有情报显示这里会有这么多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手枪拿了出来。左林轻轻地推开门，声音骤然清晰了起来，那是几个醉汉在聊天，还有喧闹的音乐声、广播声。左林等人走进屋子，偌大的食堂里没有灯，从破窗户里射进的阳光许多地方都照不到，食堂里显得亮一块暗一块。不过在其中一束阳光里面，几个流浪汉正在围着一张桌子开饭。看到闯进来一群人，流浪汉们吃了一惊，发现他们都不是军人，就不再关注，仍旧围在桌子旁边吃着喝着聊着。左林走到他们身边，透过凌乱的胡须和污垢审视着那里的每张脸。流浪汉看到他们这种气势汹汹的样子，都不再说话，低头吃起东西来， 没有希尔凯，至少现在看来，他没有让自己堕落下去。 九没有克马二号，他不在这里。 怎么，我们还有大半个军营没检查？ 他不会和这种人挤在一起。如果他真在修炼那最后一道关，他甚至不会和人在一起。 吃饱喝足睡好，第二天上午，三个年轻人开始外出采买越野装备。在商店里，达利亚建议他们买一种专用靴，要走雪地一定要穿这个。王鹏翔拿起靴子翻过来掉过去的看，这东西的式样太过于现代化了，拿在手里感觉很轻巧。 为什么不穿你们当地人那种厚实的靴子，很酷吗？ 你瞧，红外隔热层，高强度塑胶，这比当地人的传统靴子轻一倍，保温性能更好。这次去我们要节省体力。 王鹏翔拿着靴子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拿过包装盒子仔细地翻看起来，盒子上印着俄英两种文字说明，果然他在英文说明中看到了一行小字儿 Made in China。 王鹏翔得意地把这两行字儿给两个俄国女孩看。 早知道我从国内买好带上就行，可能还会便宜。 你在中国不可能买到，这是专门为本地人制定的靴子。此外呢，就是野战军人还有科考队员才穿它，它可不是给热带人穿的呀。 他们又租好一辆旧越野车，还灌了几大桶汽油放到车厢里，深入西伯利亚腹地，不要指望有加油站。在这种天气下呀，油不仅是燃料，还是他们的生命。 你会开吗？ 没问题，如果有辆坦克摆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走。只是我还没换到俄罗斯的临时驾照。 没关系，在城里我开车，出城到了没人的地方，我会请你替换一下。 才下午三点钟，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他们采买停当，来到城中心那座巨大的冰城克里姆林游玩。王鹏翔留在其中，不知不觉和两个女孩走散了。开始他还很有自信地找了几下，发现在这座巨大的冰迷宫里越绕越远，于是他决定老老实实地站下，拿出刚买好的当地手机准备拨打。看到眼前的情形啊，他的手停了下来。此时王鹏翔正站在一条冰通道里，不长的通道中除了他只有一个人，双腿微分，双手插在口袋里面对着他。此人的头面捂得很严，只露一双眼睛出来，这倒没什么，当地人都是这副打扮，王鹏翔也是如此。问题是那双眼睛似乎正怀有敌意，死死地盯着他。王鹏翔不明就里走上几步，那个人纹丝不动，如果不是穿着普通的外套，简直像是冰雕一部分。离到十米远时，王鹏翔看清楚了，对方就是在盯自己。 韩乐胜。 对方毫无反应。 我认识你吗？ 那个身高不到一米七的矮个子一语不发，眼睛一眨不眨。王鹏翔忽然想起了阿杰丽娜的劝告，这里有些光头党爱找外国人的麻烦，遇到了最好不要理他们。王鹏翔转身想走开，眼角的余光已经看到了对方如离弦之箭般的冲上来。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魔力 Music 节目。 Thank you.